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么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：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，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：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并能力吩咐乌鬼，乌鬼就出来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。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，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，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：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